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 Fight for it, fight for it.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跟你互动的开场曲来自英国歌手 JCJ 的多米诺。上周五开播的湖南卫视歌手节目应该是今年度华语乐坛的第一个热点大事件，而歌手的舞台也终于迎来第一位欧美实力唱将 JCJ， 在首轮竞演中拿下了第一名，现场表演更是被网友称作教科书级别的。一位在全球各大音乐颁奖里频繁亮相，还参加过伦敦奥运会闭幕式的歌手，实力当然是超一流。洪涛这次请到了 JCJ 来中国，来到歌手节目用心了。我是 DJ 董鹏，这是全国联播的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的周末版，周末一起跟你关注最近都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华语新音乐。孟慧圆在1月12号自己生日当天推出了新歌《对岸》，这是一首以自己为主体的叙事歌曲，没有野心，只有一段由过往经历引发的感悟，既唱给自己，也唱给都市里那些经常惊慌失措的人们。歌词由司徒俊文填写，来听这首《对岸》。 如果不是理性再三推辞，也许会记起一些旧的事，我保留原来简单的样子，唱着几首不完整的情诗，安静却狠心的爱过几次，热闹的日子却有些厌世，路过的人和人似曾相识，他们听着 生给了彼此对岸的城市，变化的太过一致。我要的快乐仅仅是一个人的节日，清醒有烟花和音质容易念错的歌词，只好你先说声晚安，左手跳舞的弦。再三推辞，也许会记起一些旧的事。我保留原来简单的样子，唱着几首不完整的情诗。安静时狠心的爱过几次，热闹的日子却有些厌世。像是他们听掌声给了彼此，对岸的城市变化的太过一致。我要的快乐仅仅是一个人的节日，清醒 对岸的城市变化的太过一致，我要的快乐仅仅是一个人的节日，这个节日就是生日。值得一提的是，司徒俊文正在筹备一个个人音乐计划，他要给365位音乐人写歌词，孟慧圆就是其中之一。我算了一下，大概相当于30多张专辑的曲目数量，这是个大工程。还好司徒俊文很年轻，希望他可以梦想成真。继续听到的是一首合成器流行，这类风格在华语乐坛比较少见。我们听到的这位创作者算是内地合成器音乐的领军人物。至于什么是合成器流行，一两句话也说不清楚，通过音乐了解一下。来听吴建京的《再入爱河》。 今夜的窗外

这是张磊的新歌《老友九九》，应该是唱给朋友的歌，但是看歌词怎么看怎么像是写给爱情的。可能因为创作者汪洋是一个女生，由男生来唱的话会是有一种性别上的跳脱感，如果有一位女生来唱一切就合乎逻辑了。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我是 DJ 董鹏。张磊的第二张个人专辑《时光碎片》正在陆续公布其中收录的作品，目前已经放出了四首。我个人觉得这一次张磊是在有意识地摆脱民谣这个标签，开始向抒情流行的方向转型，编曲跟上一张相比也丰富了不少。这一节跟您分享其中三首，来听专辑的同名标题曲《碎片》。 我慢慢走过那条街，仿佛一切会改变，而我却找不到那家店。我慢慢翻开那昨天，记忆却败给时间，问你是否记得我的脸。是谁撕碎那些誓言？只剩碎片，记忆的碎片。那些碎片让我想起你的脸，你的过的我的坚持定格在瞬间。那些碎片让我想起那些年，那么甜的你我再相见，却要说再见。你轻轻靠在我的肩，可惜已是多年前，多么温暖幸福的画面。你起身走向你的明天，泪水模糊我视线，可惜你已不在我身边。那些碎片让我想起那些年，那么甜的你我再相见，却要说再见。那些碎片让我想起你的脸，你的过的我的坚持定格在瞬间。那些碎片让我想起那些年，那么甜的你我再相见，却要说再见。 人不可能记得之前发生的所有事，大多数的过往你可能都已经忘记了，只留下一些记忆碎片，因为不多所以才显得弥足珍贵。张磊的新专辑《时光碎片》中将收录六首新作，分别对应六个关于时光的碎片，其中有美好与伤感的爱情，有倾吐细碎的友情，有怅然懵懂的成长，偶尔也有闲看花落的心情。张磊在专辑中扮演了一个旁观者和讲述者，也是一个参与者。

描写了一个旧中国封建大家庭走向衰落过程中祖孙三代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展现了封建礼教下被扭曲的人物命运。第二届当代戏剧双年展将于3月16号在深圳福田正式拉开帷幕。当代戏剧双年展将开展优秀剧目邀请展演、戏剧视觉影像展览、戏剧海报及剧照装置展等丰富的活动。届时，北京当代芭蕾舞团艺术总监王媛媛创作的芭蕾舞剧《燃》将作为开幕大戏上演。孟京辉也将带来自己的大制作年度新戏《诱惑》，该剧改编自布莱希特的经典著作。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北二环德胜门桥到小街桥西向东方向，南二环陶然桥到永定门桥西向东方向，以及东二环东便门桥到朝阳桥的南向北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 Fight for it, fight for it.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直到我不爱你，直到我不爱你，这一切幻想妄想泡沫破灭，这不过是我无法停止坠落的身段。 摇的旋律，电子的音色，再加上一点点另类的唱腔，这样的音乐风格还真不好定义，却形成了李沁南鲜明的个人特色。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他的新歌《梦游》，讲的是爱情里的不确定，隐约有种不安与惶恐，可能是做梦的状态比较游离，所以没有太多的释放感。不过我觉得这样的表达刚刚好。我是周末值班的 DJ 董鹏，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这一节的主人公是李沁南。我记得之前在节目中跟你推荐过这个90后的姑娘，嗓音的辨识度很高，都是一些民谣风的创作，古怪精灵是我对她的第一印象。来听下面这首《奇妙公寓》。 打开奇妙公寓大门，住着一只傲娇的黑猫，托比，冷酷的表情藏着温暖的心，托比的腔调生活翻阅给你看，给你看，一只猫的旅行日志，丈量世界自己的高颜值的爱料理，自身之火来主宰，不管你懂不懂，逃避的时尚派 奇妙公寓是李沁南为同名漫画创作的主题曲，讲述了一只黑猫的奇妙生活，喜欢猫的朋友们应该很喜欢。李沁南的音乐有点欢脱系，没有来自生活和情感的压力，有的只是一颗热爱生活尽情玩乐的小心脏。接下来的这首歌太适合周末听了，美好的星期天，想做什么都可以，想去哪儿都行，属于我的星期天，不要浪费掉，来听你好星期天。 早晨六点钟，闹钟准时的响起，紧张慌张了半天才想起不用上学，拉开白色的窗帘，推开大大的窗户，拥抱初升的太阳，哦哦哦，你好星期天，啦啦啦啦，星期天，啦啦啦啦，时间真的太早，想睡却再睡不着，翻来覆去的想啊，不如健康一点，穿上牛仔裤 T 恤，还有白色的球鞋，在一个阳光的早晨，哦哦哦，去吃早餐。想啊，不如健康一点，穿上牛仔裤 T 恤，还

有的眼睛宛如雪莲一尘不染，简单的夙愿才能静好了岁月，最初的自己无忧无虑的蓝天，在孩子的画面里见过如此单纯的那天，安静地看着时光从此不再荏苒，啦啦啦啦的那天，安静地看着时光从此不再荏苒，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想在孩子的画面里永远守护单纯的那天，安静地看着看着时光从此不再荏苒，我竟然突然流下了泪水。 无忧的蓝天是小柯为 4K 纪录片香巴拉深处创作并演唱的主题曲，另一位演唱者是老狼，这两个名字放在一起好像又回到了那个遥远的校园民谣时代，据说这也是他们时隔七年的一次合作，一同诠释这个神圣又美好的主题，非常难得。这是全中国都在听的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我是 DJ 董鹏，最后一节跟你分享的都是比较热门的影视音乐。以前呢，一提影视音乐，可能大家在看电视剧或者看电影的时候直接换台或是跳过，其实现在的影视作品越来越重视音乐这个部分了，能在最后的时间再留住观众五分钟也是诚意的一种体现。继续听到的是最近热播的电视剧《恋爱先生》的人物主题曲《剩下的自己》，演唱者是正在参加歌手节目的张韶涵，一起来听。 忘记就忘记，就不要再记得，还没做到的就不要再说了，剩下的所有不疼，不想一个人做梦，夕阳在坠落，慢慢远离这天空，就像你和我，海风正在吹着我，怎样才能够不要离别，逐渐慢慢忘记的昨天，走到最后怎么剩下了自己，如果说后悔就能重来，我的手不会轻易放开，我们的记得，还想再说的就别再浪费了，已经没什么不同，不想再找寻出口，流星划过我们曾看过的夜，正在吹